好，我哋咧就去十三至到十五节三节，我哋翻嚟到啦。 聖家逃往埃及，他们离去后，看上主的天使托梦显于约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哈勒达即将寻找这婴孩，并要把他杀掉。约瑟便起来，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他们到埃及去了，留在那里，直到哈勒德死去。这就应验了上主藉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 那马窦就认为圣祖，大家知道圣祖是指什么了，以色列人的祖先，最先的几个祖先，还有梅瑟的生活亦都出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要指出耶稣将全体的天主子民的总结呢在他身上完全或者出现。首先我们要去 了解、马窦所讲的这个暗示，那么在怎样出现在他身上呢？首先就是这里第一这里指出了他们出去之后怎样呢？就是这些所谓言说之后呢，看见上看下上主有报梦给约瑟说：嘿，起身去带婴孩去埃及，去埃及是以色列子民逃难饥荒去了埃及，屋企旧约里面。咁啊，於是住喺嗰度咯喎，直到我通知你。咁啊，以色列人咧，舊約嘅以色列咧，就係去咗埃及住咗好耐好耐好耐，直至到受壓迫，上主派梅瑟帶領佢哋離開埃及。佢話：你要去住喺嗰度咧，直到我通知你。佢話點解？因為可能咧即將尋找呢嬰兒，將佢殺掉。咁大家都知道故事裏面就話佢要殺殺兩歲以下嘅細蚊仔嘛，咁又點解要兩歲以下呢？我諗過，咁啲聖經話你耶穌出世唔好耐啫喎，咁 但係埃及都好幾個月㗎啦， 有殺錯冇放過， 有殺錯冇放過嚇。第二樣嘢就係、是、因為呢啲我哋睇嘅時間咧，就第一章正話五分鐘之前睇，而家睇第二章都係前後幾日啫嘛，係嘛？但係實際上咧，你要諗啊。耶稣出世嗰粒星出现，延迟喺好远嚟一段时间 ，OK， 即系唔系话寻找呢个婴孩耶稣，好似我哋今日揸架车去圣堂咁快揾到嘅，而系一个好艰辛嘅旅程，尤其以前添，有冇 GPS 吓、啊，有冇车下咗骆驼结角咁去系嘛？咁所以咧嗰时吓，新嘅 GPS， 咁啊。所以變咗個時間好長，咁呢個哈洛德咧就為咗即係所有有殺過冇放過啦嚇，所以咧就兩歲以下咧都要殺。咁呢、這個梅瑟咧，同耶穌咧有同一個現象係咩咧？都係由特別嘅護衛而不至於殺掉，俾人殺死。你知道喺埃及，當以色列民繁殖之即係得好，即係點講？繁殖得好多啦，佢哋嘅生命力好強啦，咁法老王話咩啊？所有出生嘅男孩都要浸死奶佢，都要整死佢嘛。但係梅瑟點啊？好彩啊！即係佢媽媽咧就揾個整個籃啊，啲乜乜咩鹹水草咁樣插落去咁啊，爸爸咁啊，法老王嘅公主咧。就見到啊，呢、這個 B B 幾可愛喎，即收養咗佢。嗱，一個特殊嘅方式咧，即係不至於死亡。Okay? 耶穌基督今次咧，亦都係一個特殊嘅方式不至於死亡，就係、是、星夜由約瑟帶領佢離開呢個地方去到埃及。咁、okay? 我哋知道咧，喺撒當、撒瑪利亞同埋耶路撒冷被毀滅嘅時候，即係撒瑪利亞就係一個猶大以色列同埋猶大咧嘅首都咧，撒瑪利亞同埋耶路撒冷啦，即係兩個佢哋嘅首都啦。佢哋被呢、這個首都被毀滅嘅時候咧，即係佢哋所謂以色列同猶大亡國嘅時候咧， 选民充军流散，以民流散的时候，通常这些战争都是被屠杀的。即是你好彩，你就即是留得，即是逃命，保存到你的生命，如果唔系咧，都会被屠杀啦吓。嗱，呢班婴孩，两岁以下婴孩咧，走唔甩啊，被屠杀。咁当时亡国一样喎，亡国唔系个个就甩嘅喎。所以耶稣咪话啦，如果你屋内嘅咪好唔好唔好啦，唔好彩啦，喺山顶就唔好翻嚟啦。记唔记得福音里边讲啊？耶稣咪福音里边即系讲将来犹太呢个咩罗马兵毁灭佢哋嘅时候咧，亦都一样，即系你喺第二度咧唔好翻屋企啊，因为有咁嘅战争咧，你好容易会俾人屠杀啊嘛。咁所以昔日亡国嘅时候咧，以色列人俾人屠杀。啊！而由呢、這個以色列人初第一次去引去埃及度，去埃及咧，又嗰啲 B B 又俾人殺啊！所以呢、這個係一個，尤其是嗰、那個亡國屠殺時期，嗰、那個時候咧，係一個黑暗，係以色列人嘅黑暗時期。啊！猶太人嘅黑暗時期，咁而對耶穌嚟講咧，亦都遇到呢個黑暗時期。啊！黑暗到即係要逃難，而最後黑暗咧，要俾人哋捨棄釘死。咁、所以喺馬竇嗰個神學思想裏面咧，佢想話俾人聽，以色列所舊約裏面所遭遇嗰一切咧，今日咧耶穌都要承受，好似面即係一樣咁啊，面對昔日嘅歷史重演喺佢身上一樣，都係要面對逃難啊，面對死亡啊。面對屠殺等等嘅嘢， 所以我講唔係一兩日嘅事咧。嗱，嗰個你個 Jerusalem 喺嗰度咧，咁南行咧係完全冇幽暗綠草叢陰陰地方冇。咁經過下邊咧西大半島，然後先到嚟埃及，係非常之難行嘅沙漠嗰啲寬地。我諗真係帶住一個真係要好耐先要去得嗰度，所以兩歲真係都唔知幾時啦，咪殺曬先算啦。就咁解啦。所以你睇下地圖啊，當日睇地圖好遠。 咁啊，跟住咧就約瑟咧就變起嚟帶咗星爺帶住嬰孩同母親去到埃及啦，係啦，就留嗰度直接到哈勒德死去，係應驗咗上主直接先知所講嘅説話，我由埃及召回我的兒子，呢度讀咗嚟有冇啲未讀啊？讀咗下十五節。我由埃及召回我的儿子咧，呢句说话咧，亦都系旧约里边所讲嘅。咁呢个系边个讲嘅咧？系欧塞亚先知书第十一章。欧塞亚，读歪啲叫做欧塞亚。 新名， 咁咪容易记啲啊嘛，对你嚟讲。第一节。他说当以色列尚在童年时，我就爱了他。他在埃及时，我就召叫他。在埃及时，我就召叫他为我的儿子，系咪啊？喺埃及时候就召叫佢做我的儿子。嗱，当然咧，欧塞亚先知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咧，讲呢啲内容嘅时候，其实系话以色列五民，所以佢就话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其实系整呢个儿子咧，唔系指耶稣一个人，系指整个天主子民，即系阿巴流嘅咁啊，呢个雅各伯嘅后裔。咁馬竇咧就引用呢一句説話咧，將耶穌同以色列子民咧合二為一。咁啊，耶穌都係以色列子民嘅後裔啊嘛。啊，佢從埃及召喚我兒子，就以前咁樣講。而今次咧，就天主叫約瑟，你帶佢去嗰度住，住到直至我叫你翻嚟為止。啊，一個反應。 啊，在歷史嘅就話佢身上出現。OK， 呢度冇問題啦。叫佢哋走邊啊？ 我 要 呼 喊 他， 他們走曬，你唔可以。哦，咁就反叛啦，反叛啦，要叫佢走啦。啊，好，我哋咧去16-18節。啊，呢啲講到。 那時，克洛德見自己受了賢士們的愚弄，就大發憤怒。依照他由賢士們所探得的時期，差人將伯冷及其周圍境內所有兩歲及兩歲以下的嬰兒殺死。於是應驗了耶利米亞先知所說的話，在勒馬聽到了聲音，痛哭哀號不止。勒克爾唔係扎。勒克尔痛哭他的子女不愿受人的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 好，这一句呢也都在旧约里面记载的，就是来自耶利米亚先知书31章15節。我们看到这个先，先再讲一下耶利米亚31章15節31章15節。啊，十五節佢就話：上主這樣說，聽在勒馬有嘆息聲，宣身哭泣。勒克爾悲悼自己的兒子，不願受安慰，因為他們已不存在了。啊，呢個亦都係冇錯，講當時嘅一啲歷史，但係喺耶穌基督嗰個年代再次出現。咁馬竇咧，又將呢件事咧擺出嚟咧，喺基督嘅身上顯示咗出嚟啦。咁馬竇咧就係要咩？就暗示喺充軍時期嘅屠殺，即係話講，即係充軍一定會有呢啲咁嘅屠殺現象出現。咁充軍咧係第二次做奴隸，第一次做奴隸就喺埃及。啊，今次嘅充軍咧亡國充軍第二次奴隸，咁可以話係第二個埃及啦。但呢一次咧，係因為自己嘅罪而致嘅，而引致嘅。第一次咧係咩啊？係因為饑荒啊，上主藉著約瑟嚟到幫佢哋解決呢個饑荒，所以去咗埃及。但今次就唔係啦。充軍個意義係咩咧？係遠離上主嘅臨在，因為佢哋嘅觀念係咩啊？上主喺邊度啊？耶路撒冷。而家中軍係要離開耶路撒冷，於是咧就變成遠離上主嘅臨在，切斷咗咧同天主嘅關係，選民同天主之間嘅關係。咁呢個聯繫斷咗之後，耶穌基督就將選民由充軍之地領翻嚟。嗱，點解耶穌點解由選即係將呢個嘅選民由充軍之地嘅意義咧，唔係直接解釋咁了解落去咧？是由罪惡之中將他的選民帶領回來的。那就好了，等轉頭就說克洛德受到愚弄就很勞氣啦，依照他延遲所得的時期就計算啦，計算一下這些現在呢，如果這個君王這個耶穌呢移到這個時候應該幾大的了，所以呢就連兩歲以下呢就拆曬了。即係講得好肉酸、好難聽咧，就殺咗嬰孩，為咗應驗先知嘅説話。其實就唔係咁樣嚇，而係當時預言咗呢個係顯示，今日再次顯示出嚟。咁第19去到尾啦，咩地方嚟嘅？ 克洛德死後，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夢顯於約瑟説。起來帶著孩子和他的母親往以色列地去，因為 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他便起来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域。但是一听说阿尔克鲁继他父亲克洛德作了犹大王，就害怕到那里去，梦中得了指示后便退避到加里勒亚境内，去住在一座名叫纳扎勒的城中。如此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他将称为纳扎勒人。 这里呢就也都是有个梦，有两次应验了就要他所说的说话。咁就呢度即係正話講㗎啦，佢話你住到住喺埃及，直接我通知你為止啦。咁而家係告一段落啦，又去咗即係去到嗰度啦。克洛德死之後呢，上主嘅天使又托夢俾約瑟，同約瑟有關嘅啲夢呢，即係舊約又係新約又係啦。起嚟帶個孩子同埋佢媽媽翻去放以色列去，佢呢啲謀殺㗎，又聖靈死咗就克洛德死咗啦。咁喺呢度咧，馬道要咩咧？指出古聖先賢嘅一個重要人物，神，佢係人民嘅救星同埋法律嘅頒布者。咁呢個人物喺耶穌基督亦都一樣，耶穌基督係人民嘅救星同埋佢法律嘅頒布者。佢法律就係愛嘅法律。 但係呢度邊度講門失 咧？佢反映啫，佢唔係講門失嚇，佢反映門失嗰個身份。我哋都知道咧，梅瑟有一樣嘢就係佢當佢第一次殺死咗佢嘅即係以色列人同一個人以色列人猶太呢個埃及人打交嘛，佢就殺死咗個埃及人嘅。咁後來法老王知道嘛，法老王知道之後咪走咯，走之後佢點啊？佢唔敢翻嚟啊，直至到天主叫佢翻嚟啊嘛。係嘛？即係要睇呢啲個咁嘅細節嘅啫。佢離開就殺咗人，離開後來咧，佢要即係其實係逃難，就好似耶穌逃咗喺埃及一樣啊逃難。咁然後天主叫佢翻嚟，但後來咧天主都其實呢個法老王已經係第二個法老王嚟嘅咯喎，即係喺嗰個梅瑟翻嚟嘅時候啊，所以有相似嘅地方。 即 係 逃難都逃咗好耐嘅。 梅瑟係啊。因為他去到結了婚，然後後來即是有十蚊仔添，咁然後約瑟咧就帶住瑪利亞啦、聖母瑪利亞啦，同埋耶穌翻去以色列，進入咗以色列嘅地域。以色列呢、这個馬豆擺喺以色列喺呢度咧嚇，就咩咧？係幫人你諗起以色列子民過去嘅生活，同時顯示佢。在耶穌基督公開生活裏面怎樣應驗，即是舊約裏面怎樣應驗怎樣應驗舊約裏面的東西。這個以色列的地域呢，是天主給亞巴郎和他的後裔的一個所謂土地來的，也都是天主所賜的一個最高的恩寵的象徵。因為這個福地，這個以色列的地是先知上次的，所以是一个将来的恩宠，即是一个恩宠的象征来的。这个恩宠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即是他的王国，先知的王国。咁先知王国呢，这个字眼呢，就在以下的几个先知书呢，我们读一个啦，不再读那么多。撒加利亚先知书第十四章。撒加利亚先知书是小先知里面的尾二咁上下。十四章第六至到十一節， 第十四章。 所以正話嚟講話嗰個俾。呢、这個土地佢啦，作為佢最高嘅恩寵嘅象徵啦，即係佢王國嚇。喺、这、呢個王國點咧？就在那一天沒有炎熱， 也没有寒冷和冰霜。那真是独特的一天，只有上主知道的一天，会有白天黑夜，晚间仍有光明。在那一天，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一半流往东海，一半流往西海，冬夏川流不息。上主必作普世的君王。在那一天，只有唯一的上主，只有他唯一的圣名。到那一天，由甲巴直到耶路撒冷南部的黎曼，整个地面都要变成平原。耶路撒冷仍耸立诸高原是完全，从本雅明门到旧门即国门，由哈纳那尔堡的君王的炸酒潮仍有人居住，其中再没有毁灭，人们将安居耶路撒冷，是这个将来的王国的一个象征。咁咧，然后咧，仲有两个预言嘅，讲及呢个王国嘅象征嘅点咧，就系、是、耶勒米亚先知书23:3，读一读佢，大家印象深啲啊。耶勒米亚先知书第23:3，我要从我以前驱散他们所到的各地集合我尚存的羊，引导他们再回自己的羊站，叫他们施生繁殖。然后呢，就以撒以亚先知60:21在前面的，即是你想想试试60:21。有一次呢，佢咁描写啊，你的人民要变成异人，要永远继承地血，因为他们是我所栽植的嫩芽，是我手中的工程，使我得到荣耀。这个三个先知书里面呢，我们看到即是个描写呢，个王国是怎样的。这个选民就是藉着耶稣才能够进入这个永恒的国度。以色列呢，个意义就是这里，地域以色列地域。但是当他一听到阿哈路继他的父亲在做王呢，他就害怕去那里，而约瑟又再次得到梦中指示，退回到加利纳亚。加利纳亚呢，就是耶稣传教的一个工作地方。咁呢度呢，想话俾佢听，以色列嘅使命呢，就喺基督身上完成咗。因为基督喺嗰度开始传教，完全呢个使命。咁然后呢，就话啦，佢住喺一个叫做纳扎勒嘅城里面，应咗先知们所讲嘅话呢，佢将称为纳扎勒人。呢、这个纳扎勒人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即是这样称呼他的，除了在这里这样讲之后呢，你看26:71，马太的26:71，就是86取暖的时候，有一个另外使徒看见他，就对那个人说，这个人是同那纳撒勒人耶稣一起的。所以耶稣称同纳撒勒人，因为他住在那里。耶稣呢有这个称号呢，就是因为住在那里，或者说旧约的预言。所以在今日我们读这一章里面，看到呢旧约里面所讲的不同的预言啊，或者是历史所发生的事呢，在基督身上呢是再一次显示给我们看到。一个缩影在他身上显示出来。好。 纳撒勒在旧约有讲过。 纳撒勒人。 佢將稱為立位嘅人咧係有提及嘅，就係唔係舊約，但係喺新約裏邊講嘅啫，喺新約裏邊講，唔係舊約裏邊講。但係舊約講及呢、這個加利納亞嘅問題。 喺度好似講 伊撒 亞先知 唔係三 嗰 個 注解 嗰度，係咪啊？佢係想睇翻嗰段經文去對照嘛。所以我哋話有時睇聖經咧，就係最重要就係我哋話已經以用經解經，用緊聖經嚟用將理解咧解釋佢咧，咁變咗係會了解深啲嘅意義喺邊度。 但如果你話頭先嗰六十。六十章嗰度，咁佢其實都係佢一篇馬豆福音裏邊噶嘛，咁佢用翻後邊嚟解翻前面，咁又好似又 用舊約嚟到解翻釋新約裏邊嘅嘢，所以 舊約冇嘛， 啊， 即係咪話舊約冇？ 將經文納在你由舊約裏邊冇講及嘅，冇。佢只我就話用翻廿六章嚟去講，即係話。呢度咁話稱為納非利人，咁耶穌幾時俾人稱為納非利人咧？咁就喺26:71嗰度咁樣講法。 但係納撒勒人係，但係佢其實唔喺嗰度出世嘅喎。 佢唔係白冷出世啊嘛。 佢呢個白冷人啊嘛。 但係佢呢個係佢主啊嘛。 成長。 好似話咗似加拿大人咁。 唔係。你偏啊！你偏性啊嘛，係嘛？你偏性啊嘛，跟住啲所白偏，因為你嗰陣時係咁樣稱呼，係冇嗰個性嘅。 哦，係咩？冇性㗎？ 以前係冇性喺度嘅，冇。即係 last 嘅。咁講耶穌，好多人都耶穌唔知邊個，即係話納撒勒嘅耶穌，邊度邊個耶穌？咁如果唔係納撒勒，有幾個耶穌先咯？ 咁啊唔知啊，咁啊搞笑點樣講？ 所以 幾個耶穌 嘅？咁啊再講話納撒勒。弱 失 嘅耶穌咯， 弱失啲 收入 咯， 所以加多落去啦。 佢應該冇成日都冇著弱失嘅鞋後鞋，只即係話弱失帶埋個嬰孩同佢嘅母親，有冇講話？ 咁啊，佢個仔 弱失個唔係佢嘅仔，佢心嘅佢都冇話弱失係聖母係佢太太，即係冇話弱失嘅妻子，即係 嬰孩嘅母親啫。 嬰孩嘅母親，即係其實喺段聖經寫時都唔承認。 即係佢， 冇 證明話，或者話，即係因為佢一路都係強調約瑟同瑪利亞係，即係冇嗰個婚姻關係噶嘛。 咁聖經裏邊我就冇留意，有冇講話約瑟嘅妻子？冇講嚇。 邊度古經？ 唔係啊，約瑟嘅 冇， 唔係寫 係 耶穌母親嘅 瑪利亞或 者。佢個母親 而係耶穌 嘅母親，就冇講 話耶穌。 好似有提過， 但係 主人聽 都唔知。唔係耶穌嘅爸爸就約瑟有提過，佢個爸爸唔係約瑟咩咁？佢個媽媽唔係瑪利亞咩？即係喺嗰啲群眾裏面咁樣講嘛。因為群眾唔知內裏係乜嘢咁嘅情況嘛，咁我只係見到你哋一齊生活咁啊。老闆喺度盜墓，咁佢又喺行喺側邊咧，學下盜墓咁。 我問喺個地圖嗰度咧，納撒勒喺邊度嚟噶？呢個耶穌嘅時代㗎。 冇眼嘅先。嗱，冷咧可以話到俾你聽。 呢度有個 耶穌 加載 另包。喺呢度，我知你去第一個地圖。 睇佢 哋 呢個地圖有 個花翁， 得 唔得？哇！ 呢個都誇張啊！ 喺個加字嗰個花翁，加你爸爸嗰個加 字。係唔係啊？我 加啲顏 色 高。咦？呢個紅色橙， 淺橙色。 大國冷定大咩生？ 大國醫生。 大國醫生嗰度。加 嚟嚟 嘅， 加嚟 啦啊！加嚟啦，下個入住咯，呢度 加啦，新嘅一步。 係嗰個 如果 成家， 呢個圖好似同呢個唔同，因為我去翻嗱呢個咧，前打仗好咩統治下政權，統治下嗰樣歷史嘅問題啊，同樣 成家 大圖細圖唔同啊嘛，你喺個大圖裏邊有即細嚟嘅名字，有喺小地圖裏邊啲細，你揾即係你揾唔到。係嘛？花希文就諗啦。 嗱，好難講。咁喺呢個大呢個地圖嚟講，埃及喺邊一忽？ 下邊，拉到 下翻，下翻呢度。 係啊。 左 下邊。 佢有個好特別嘅角色， 耶穌。如果呢個同呢個喺邊度啊？立 呢個咧就係埃及嘅呢個油站啦。呢個係 就喺呢頭咯。 即係依家整個 flash 嗰個。 呢個唔係 大馬士革，要印翻嗰啲同名嘅先。大馬士革喺度啊嘛。 教皇手之後都咁 樣，嗰 個公仔好似 好長 咁嘅，係 啊係啊，因為你呢一筆咧，只係呢 度啫嘛，係嘛？即係呢度有一個係主要上，呢度呢一度 你睇個呢個 寫海， 寫海 三度嚟講，東西南 咁嚟到去印咯。 咁咧就係出世之後去咗埃及啦。 係啦。 咁其實即係阿拉伯人咯，其實阿拉伯人。頭先有個咩？我見到佢係阿拉伯。 我哋整咁啦，整個阿拉伯啫，但係佢係叫有撒瑪利亞，整個阿拉伯。 咁佢呢度係咩人嚟㗎？ 呢個咪納特人。